早已模糊，你抽的泪还那么顽固，想你的时候看一看天，你说你是那一棵月亮树。 痴心的花早已麻木，思念的痛还那么刻骨，想你的时候数着星星，你说那是你写的情书。 寂寞是你给的苦，我守着日落守到日出，我守着花开守到落红无数，我心甘情愿咽下你给的苦。 也守得住。